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宋景輝、李偉儀、錢建榮。 OK， 今晚回來、全身配搭， 今天遲了十幾分鐘、 因為全身配搭、 全身配搭跟遲十幾分鐘有關係 嗎？ 有關 的。屌你，我們剛前兄就剛才打電話給我，就要、稍後才到，可能第二節才來了，他趕緊出來。今天都是找到四海哥呢，就講講這個西藏和這個達賴喇嘛不轉世 不轉世肉， 係啊，屌！ 轉世不啊，達賴喇嘛其實是一種制度嚟嘅，唔係人嚟嘅。一陣間我講到，係個制度嚟嘅。 好啦，喂，咁我哋講講朱立倫高票當選呢個黨，即係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啦。咁啊，你同我都有投票啊， 係 嘛？咁啊，所以就 五千幾票裏面嘅其中一票， 其中你有啦，係嘛？喂，咁啊嗱，好啦，我哋統計一下啦。嗱，投票率咧就係去到56.34%，就19萬6830票啊，咁即係得票咧就99.61%啊，咁啊即係 呢個破紀錄啊， 係咁啊都好犀利啦，咁啊海外嘅投票咧就有海外有5780，咁啊五千一百，即係所謂海外就譬如香港、澳門、菲律賓、即係美加等地啦，歐洲 歐洲 咁少人噶。華僑嘅革命之母應該50多萬啊嘛，你睇錯咗啊嘛？ 五千幾咧，即係 黨員啊嘛，屌 好多失聯咗噶啦，我知道。 嗱，嗰個百分比唔係好高。 海外黨員投票咧就49.1%， 50都 唔夠。 咁你如果將佢翻兩翻，咁你五千幾都係萬多啲啫。 咁其實而家即係成個黨嘅黨員， 仲有啊！以前投票咧，仲有敵後地區啊嘛。 係，以前就係、 以前有敵後地區噶嘛。 地區啊， 陰謀啦。敵後呢個你唔講啦，敵後 地區。 嗱，譬如我哋講緊呢個而家成個國民黨有幾多黨員咧？大概係495,000，係咪39萬啊？ 40萬都唔到， 40萬都唔夠啊！即係我哋號稱嗰陣時，即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咧，係講緊有200萬黨員嘅。啊，咁啊，今日一路跌到咧，今時今日得翻39萬，即係40萬。 唔係，即係咁講嗱，佢冇，因為冇一個所謂叫做退黨啊，或者 失聯好多嘅，失聯啊， 或者甚至 包括我在內。 嗱，因為佢叫重新登記啊嘛，試過，即係浴火重新登記啊嘛，即係重新登記為準。 因為90年代開始就係重新登記，咁啊變咗咧有啲失聯咗嘅就算啦，咁啊有啲唔交黨費就算啦，咁啊加加埋埋咧，咁就即係變咗。有好多即係我咁講咧，有啲係糊裏糊塗入黨嘅嚇，譬如台灣、香港即係海外地方啦， 都有嘅， 糊裏糊塗入咗黨，咁但係原來佢入咗黨，佢又唔知嘅咁。咁 阿爸要幫佢入黨， 咁啊經過即係 阿爸幫你入黨。 90年代嘅重新登記啦，咁啊變咗咧就嗰度就唔見咗一大批啦，即係交翻黨費啊，重新填個表啊，恢復即係唔係恢復黨籍，即係延伸翻個黨籍咧，咁就。到到而家咧，得翻40萬都唔夠。 去苦全清嗱，咁你即係你話李登輝呢啲咁，係咪國民黨黨員啊？ 係啊，取消個黨籍啦，取消 黨籍啊嘛，係嘛？咁你譬如宋楚瑜。是咪啊？ 仲有啲利窮出散嗰啲小人啦、 啊。仲有就係因為國民黨係唔承認雙重黨籍嘅，咁即係你係國民黨就國民黨，即係你譬如你親民黨咁，你就即係毛元聰你就係已經喪失咗個黨籍啦。譬如新黨咁，其實新黨同國民黨都係嗰批人嚟嘅。咁但係因為你組織咗新黨，因為嗰陣時新國民黨連線咁嗰班趙少康嗰班啊，鬱慕明嗰啲一紮走咗出去啦，因為呢個李登輝壓榨之下咧，就咁呢個新國民黨連線。就即係出走國民黨，咁就成立咗個新黨。咁呢啲咧，就因為冇雙重黨籍嘅關係咧，咁呢啲又自動喪失咗個黨籍啊。咁啊，所以咧就 剩翻40万，咁其實喺一個2300万到400万嘅人口社會裏邊，又唔算多噶啦，即係都應該係國民黨嘅老者應該都係咁上下啦。 我諗如果朱立倫咧，即係有心去搞好個重新振奮呢個革命精神嘅話咧，佢應該而家首要做嘅就真係點樣團結翻嗰個 黨 嘅理想，即係嗰啲即係失聯黨員啊，點樣去聯絡翻啊？點樣建立翻個黨魂嘅？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好啦，咁啊，當選之後咧，就呢、這個啊呢、這個中國共產黨啊總書記 馬上好快 啊，呢、這個習近平咧就馬上就發咗個電賀咧，就賀呢個朱立倫當選，係、嘛？即係重提翻呢個九二共識啊，咁啊即係又講呢個兩黨，即係喺呢個歷史上面咧、就即係大家寫下新嘅一頁之處啦，咁即係啲官樣文章啦。咁啊，朱立倫亦都回封信話係得，即係冇問題，即係朱立倫咧就冇乜具體嘅，即係一個客氣性禮貌上嘅一個回覆。但係你睇習近平封信咧，佢係好著意咧，就係反對台獨。 咧我諗係即係由呢件事啊，我哋睇幾個時間點咧，即係如果俾我分析好嘛。第一個咧就話共產黨人咧個主席咧喺國民黨新主席出嚟之後咧，佢係好短時間啊。即係不足三個小時就馬上封電文英九，當然大家都知道早準備，但係過去好似馬英九啊、連戰啊、即係之前嗰幾任主席啊，佢哋都冇咁快做出反應嘅，即係但係呢次係非常快反應，可想而知咧，可以睇到一樣嘢，共產黨係幾擔憂個台獨勢力台獨。第二一樣即係當然片面咁樣睇啦。第二咧，如果睇到咧，就習近平亦都好想喺佢任內，即係嚟緊未來呢幾年咧，係做好嗰個 兩岸 關係。因為我哋睇到上一任嗰個胡錦濤啊。胡錦濤咧喺在任呢十年嚟講咧，其實喺國家啊嘅建設上邊啊，官員嘅整頓上邊啊，毫無建樹可言，甚至俾人話係懦弱啊。但係唯獨胡錦濤做啱咗一樣嘢，係做咗好好一樣嘢， 兩岸關係 非常好啊嘛。即係佢係爭在係未去台灣啫嘛。咁如果習近平咁樣去任內處理好同國民黨嘅關係，咁佢可能如果邊一個而家大家睇到邊一個第一個踏入台灣土地嘅中共嘅高級領導人嘅話，即係歷史上面記一筆嘅咯噃。呢樣嘢肯定咯，即係不下於93年嘅所謂孤安會談啊。呢個第一個我哋要92年孤安會談啊。呢個第一個我哋要注意。第二個咧就話嗱，我提醒大家啦，朱立倫啦嚇，佢即係國民黨行到朱立倫呢步。基本上國民即係台灣未來嘅領導人，基本上已經同外省所謂嘅台灣島外邊咧係斷咗啦，即係呢個係土生土長台灣人嚟嘅。咁亦都睇到一樣嘢咧，就話大家而家講緊本土啦，就即係難聽講，佢哋就覺得本土就等於台獨啦。咁其實我哋都即係提倡本土嘅人都知道，即係雖然而家香港係紅紅火火，就想好想將呢兩樣嘢混淆，其實。即係好清晰的一樣嘢，縱管大陸咧就認為本土同台獨其實一清二楚係兩回事，但係佢都希望喺台獨呢度唔好越行越遠。但係阿謝公，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啦，呢啲所謂嘅疆獨勢力好、藏獨勢力好、台獨勢力好，甚至而家未來港獨勢力好，邊個造成？ 係咯，佢真係 個歸根結底個問題，你共產黨自己搞噶嘛？ 因為共產黨好驚喺佢嘅手上咧，就失去咗呢啲， 人都驚嘅呢啲嘢， 譬如台灣、香港係嘛？因為佢哋會譬如你嗱，有啲炸炸低低。唔覺意畫咗俾你嘅，譬如呢個印度同呢個所謂密碼紅線畫咗俾你印度， 係嘛？ 蘇聯嘅大忽嘅土地畫咗俾你，呢啲佢哋唔緊要，因為冇人去爭啊嘛，亦都冇人去理你啊嘛。但係呢啲有名有姓，譬如西藏、蒙古、新疆、香港、台灣呢啲有名有姓嘅，亦都有喺國際上面有佢本身嘅一個獨特嘅地位嘅話，呢啲失去咧對佢嚟講係好撚大鑊嘅嘢嚟嘅。 但係佢真係寧與外人不如家奴咯。 嗱，因為睇到咧，佢哋反台獨咧係反到好徹底。嗱，我再講一個歷史就係、以前神舟咧就曾經譬如喺呢個李登輝嗰陣時就大陸射飛彈過去啦，係咪啊？ 九六年， 好啦，咁我哋就即系出咗封信去呢个中联办抗议，咁就话即系要求即系大陆克制啊诸如此类。咁嗱呢次咧，中联办系出现咗咩问题咧？佢打电话俾我哋， 新华社 吓，嗰时唔系新华社啦， 中联办啦，新华社， 哦咁啊，应该又唔系，咁应该唔系， 应该系黄文芳咯噃，九联 咁应该唔系嗰个飞弹啦，应该 黄文芳啱啱落嚟， 唔系应该。 一千支飛彈對住台灣。 嗯， 咁嗰陣時我哋就要求即係大陸即係啊即係克制。咁我哋整封信就去中聯辦抗議。咁中聯辦係好罕有打電話嚟，佢話因為我哋都好禮貌，之前話我哋去抗議，有封咁嘅信咧會遞俾你哋，咁希望你揾人出嚟接。咁佢打電話嚟咧，佢話：，封信我哋睇過啦，只要你加台反台獨呢幾個字咧，我哋揾人出嚟接。咁我哋梗系唔睬你啦，系咪？即系就算我系好想加，但系你咁讲，我反而唔加。 梗系啦，你只要佢系我哋老豆。 即系屌你咁，你叫加乜？我加乜？咁我冇捻冇面。我宁愿你唔出嚟。咁所以就佢哋冇接嘅。如果我哋听佢讲反台独咧，我哋第一个即系所谓右派团体咧，系俾呢个中系可以入到中联盟里边嘅。 啊，咁你大镬啦，咁你透公啦。 咁所以即系你睇呢个反台独咧， 咁佢系沟通嘅第一手啊。 系啊， 而分分钟啲代眼又我代。 咪咯， 系啊， 接受援助。 嗱，咁個問題就係，即係你睇到共產黨對反台獨咧，即係好著意嘅，而家好著力嘅，即係佢哋唔容許任何所謂台，但係喂，屌你咪天要下雨糧要嫁人，你話係係㗎啦咩？ 咁我插一句講啊，好多人誤解咗一樣嘢咧，即係共產黨去反對地方獨立咧，佢打出一個愛國主義嘅旗號，就演到自己好似係一個愛國者，忠於土地嘅。正如謝公先生所講啦，啊，中俄邊境、啊，中印邊境，中國同蒙古嘅邊境。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台的那個紛爭，很多地方是割讓了比台灣超過四十幾倍，現在是二百倍的土地，在人家的地方的，即是我們覺得呢，就即是獨立主義我本人是不贊成的，我本人不贊成的，但是我不希望好像昨天馮偉剛那樣下下那樣追問年輕人，你知不知道什麼獨立，你知不知道什麼獨立，即是如果馮偉剛或者馮偉剛之流再問呢啲咩嘢，大家不妨去咁樣反駁翻佢咩事，指住馮偉剛嘅鼻哥，你話俾佢聽，你支唔支持平反六四？因為之前係民主黨嘅中常委，佢亦都出席過好多年嘅六四燭光晚會，咁啊出席過係咪支持六四啊？咁啊應該佢應該馬上以而家佢嗰個官位咧，就同佢個主子講要平反六四，講完。 唔係呢啲就冇得好講啦，如果即係嗱，好似嗱，已經講翻這個即係兩岸關係啦，朱立倫琴日喺個即係就職，即係咁就職嘅講法裏邊咧，佢話佢都重視呢一個即係過往呢、這個往績啦嚇，即係呢個兩岸關係啦，佢都非常重視。咁但係考慮到現今嘅形勢咧嚇，咁佢亦都希望對岸咧即係認清咗個事實，即係而家咧即係過分嘅親熱咧都係 佢想冷卻一下先。 你唔好口講一套又做另外一套啊！你喺國際上面打壓中華民國嗰種少咩？係咪？屌你有咩？你又成日叫人九二共識，九二共識嘅意思就係一中國表嘛，係咪？你有你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有我中華民國，喺國際上面我哋平起平坐噶嘛？屌你咁你去到邊啊？冚家產見到一啲中華民國國旗，你又可以人哋除。 雙將員最近係雙將員， 係咯，雙將員係啦。 唔係喎，最近好似尋日我見到報紙咧，話有啲有心人咧，獅子山上面咧遊遍國旗，都話係警方列為逃污處理，但是當時我們即是昨天有我都有份去行山的，我看到我在那個像之前也都拍了照，但當時我們看到很多香港路過的行山者都當個新的景點，好感人啊，好感人。當時我講個笑喂大佬，喂好像大陸那些上山那樣在山門那裡擺一個影相收十元每人，大佬啊這樣，喂我說喂大佬下回去有一兩個茶餐應該冇問題喎，大佬。喂，我哋偉大祖國都咁樣做啦，係咪先咁啊？因為當時我哋見到咧，即係有心人咧，即係除咗遊咗個青天白日滿地紅，就喺後邊咧寫翻啲咩自由民主大博愛。咁啊，即係青天白日滿地紅啊！仲有寫咗冇忘再舉四個字，即係好感動。冇忘再舉四個字，即係好感人。咁呢啲我，但係我哋都有影相咁樣，真係有心人咯呢啲。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嗱，有心人點咧？你話喂，九二共識、一中國表，互不否認，已經大家講好噶嘛。咁警察又點會列為逃污？喂，嗰個如果逃污，真係侮辱人哋噶咯噃。 咁你承唔承認嗰支國旗係中華民國國旗啊？ 你起碼唔可以否認啊嘛！一中國表嘅意思就係唔可以否認啊嘛！你唔否認得，咁呢個就唔係污物噶咯噃，要尊重噶咯噃。 因為大家個所謂九二共識就話應該係 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中國， 冇錯， 就不是你中國大陸嗰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中國，中國呢個已經是一個特有名詞，然後大家同屬於佢，咁所以呢個先至係啱嘅。 嗱即係你如果講翻呢樣嘢嘅話咧，就會諗到一樣嘢咧，即係一路咁樣講翻咧，就係話咧，嗱呢支旗嘅稱號，今日喺啲傳媒上邊啊， 台灣國旗， 佢又冇寫國，嗱而家即係政治正確咗少少少少，咁佢又唔係叫台灣國旗，佢叫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嗱咁嚟稱呼。如果喺台灣嚟講咧，佢哋就講中共嘅國旗，中共嘅國旗，佢唔會話呢支五星旗，即係新聞報道上面啦，係咪？佢哋唔會話呢一支五星旗咁樣。咁但係香港嘅傳媒裏邊咧，同埋大陸嘅傳媒咧，佢哋稱呼呢支叫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咁佢就即係對於呢個所謂九二共識咧，又係講一套。又係 好啦，喂，嗱，我哋講一講咩啦？嗱，因為朱立倫上場，咁啊，即係呢個國民黨裏邊嗰啲職位都兜亂咗啦。 林奕咁啊，好似做咗文傳會啊， 文傳會嘅主委啊，咁啊，林奕話我同阿宋興都 認識， 冇啊，陳以真咁索喎。 嗱唔係，嗱佢係即係 今年都48噶啦喎， 48都保持到， 好啲啊，都好啊， 小辣椒嚟嘅喎， 陳以真好啲喎， 咁陳以真後生啊嘅， 咁女人係要後生嘅呢個， 唔係佢係即係嗱佢一都叫書香世家，即係佢父親都係教局的局長，即是當年咁佢亦都即係做過剛啱卸任台 北市嘅教育局局長，咁就即係都係一個小辣椒嚟㗎啦。 喺馬英九年代咧，佢都即係 即係講真啦， 都係幫手做呢個咩嘅。嗱，其實佢做過國民黨嘅唔知清宮定 清宮清 宮清宮啊，清宮 喺台灣嗰啲台灣啲女人就係咁㗎啦。點解你話小辣椒我咁大反應咧？台灣妹咧就個個表面都係好似波鳳梨酥咁樣㗎啦，啊又甜又酥軟啊，好似係咪？即係氹到你。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就隻隻变成指天椒， 是吗？ 对呀、啊、你试一下， 是吗？ 你试一下月头一号一出了粮，你不搞定一些家用，他的所谓家用就是90%，即係你自己代翻10%啦，已經係好客氣。 咁但係佢話要年青喎，年青化喎，你揾啲紫天椒出嚟，應該鳳梨酥喎，要呢個 應該啊嘛， 應該揾鳳梨酥喎。 48歲亦都係 國民黨做唔到事嘛， 亦都係國民黨嘅發言人啦，係咪？即係國民黨咩大眾大事咧，佢都係搶嚟噏嘢噶啦。咁啊嗱，即係我哋認識嘅咧就最近一次咧就係應該係前幾年去選舉，咁我哋就想即係嗰時連勝文都仲未蒲出嚟嘅，咁我哋就想見一見連勝文咁樣啊。阿宋兄又同佢有啲交情嘅，咁但系咧就揾唔到佢。 都同年青人有交情。 咁啊好啦，咁啊香港呢边我哋系托，即系香港啲所谓大佬同我哋约咧，就约几约唔到。咁我哋就嗰次喺桃园酒店， 咁佢哋 咁佢哋同我哋倾偈，咁我哋咁啊讲系，喂，我哋想约连胜文听日见面。 你哋早同 佢诶冇问题，即刻打个电话，听日就见得啦。屌你靠香港嗰啲所谓。黨之大佬就含撚都冇乜嘢， 咁你唔好咁樣壞人，你咪揾到我， 咁我時間唔同你唔 識，我揾到我師傅，你咪搞佢咪搞掂咯，獨家報道。 唔使啦，我哋揾到呢個小辣椒，即刻打個電話。 屌你係乘機啫，謝公係嘛？呢個節目你老婆聽到㗎啦。 你會直線電話 㗎？阿松同佢熟啲， 哇！ 我同佢稍有交情啫。 哇！大佬真 係好嗱，咁啊，即係 公子升仙嗰套戲啊嘛，你同我拆。 咁呢個嗱呢個就即係咁啊，都叫耳目一新啦，係嘛？咁國民黨即係朱立倫上場之後，咁都希望能夠有啲作為啦。 我對朱立倫個人，因為正如我上次都講過啦，因為我訪問過佢，我專訪過佢。 喂，我係想見見佢喎。 可以有嘛？有計有計嘅， 唔係真係 靠你噶咯喎， 唔係電視喎，真係 有計嘅有計嘅。因為點解咧？我呢個人咧係好。好會改變一啲既定法則嘅人，佢不破不立嘅人嚟嘅朱立倫，同埋佢係大刀闊斧做嘢嘅。就而家就問題咧，剩翻落嚟，佢面對黨內一啲，正如阿謝公亦都提過，黨內一啲好頑固嘅勢 力，老樹盤根， 頑固嘅勢力，老樹盤根嘅利益勢力，佢能唔能夠拎起放得低？就真係要睇嘅，呢個要時間觀察嘅，千祈唔好話，喂、你應該咁樣，唔係，即係你坐到嗰個位，一個已經係。牽涉到個國民黨嘅 生死存亡，大佬，喂，仲有啲人啊，林家產今日仲話。 唔係今日前嗰排仲話拱照呢個馬英九做榮譽主席，屌你啲榮譽主席仲未夠衰咩？撲你街仲喺度搞乜撚嘢啊？ 其實喂，朱立倫夠唔夠錢嘅？ 夠唔夠咩？ 夠唔夠錢？ 收个钱啊， 系啦， 钱又贵有钱嘅，佢都系世家 即系够唔够，够唔够硬，够唔够钱咧？真系老实讲， 咁你计银纸嘅 money 嗰个钱 系啊，梗系 钱，你如果比起国民党嗰阵连战啊，嗰啲咩大陆梗系 多啦， 咁但系连战又何曾出好多钱咩？ 唔系咯， 唔系啊，佢 同埋你要明白一样， 俾你就少啫，俾个仔就多啊。 前兄，即系你啊姓钱啦，你其实有钱。 系啊，我唔系好想， 唔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你佢有冇钱呢样嘢就系牵涉到头先我所講的啦，因為而家國民黨的資產大部分在美國，國民黨在台灣表面上是冇曬資產的。而家但問題咧，朱立倫而家提咗一樣嘢咧，我係要觀察一樣嘢，佢話國民黨港產歸零呢樣嘢係反感的，我個人是反感的。 咁當然啦， 即係你要講清楚，喂大佬啊，無人無財一不罪人，無人一不成黨。喂大佬啊，萬事都要行錢行先噶啦，你歸零還歸零一件事，你唔好發癲。即係同埋呢啲所謂嘅黨產，即係上個禮拜我哋已經同阿謝公去傾過，喂好多喺大陸嗰拎過嚟噶嘛，大佬唔係你話點就點噶嘛哥， 即係一樣嘢要睇。唔係嗱，呢個就我亦都多次都強調一樣嘢，即係當年提出呢個黨產歸零，我都係一個意見。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呢啲錢，呢啲錢係老祖宗剩落嚟嘅， 咪咯， 係咪？咁佢當年點樣攞翻嚟？我唔知噶嘛。打家劫舍又好，或者佢即系做善事、做生意叻，剩翻嚟都好，都系佢剩落嚟嘅钱啊嘛，系咪？而家外人话， 同埋啲人系侮辱咗党产，党产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喂大佬，有啲党产系喺五六七十年代，系将当时平衡咗台湾嘅物价，巩固咗个通货膨胀，起咗极大嘅作用啊，大佬， 真系冇人嚟添。 同埋咧，我呢啲都唔好讲啦，你就讲一样嘢啫，屌你故宫博物院嗰啲咩宝物？系咪先？屌你系咪属唔属于党产先？ 喂，有啲又好捻戇鳩喎！ 屌， 咁啊呢啲嘢属于中国，俾翻佢啦！ 喂，哇，大佬呢啲嘢唔好俾中国，呢啲嘢交俾我哋呢啲中英侨胞处理。我哋为咗挽回台湾人嘅面子，我哋一把火烧咗佢。但系我包嚟做， 嗱，仲一 我包嚟做唯一就 喂嗱好啦，即系嗱讲呢啲少少题外话啦。嗱佢特别委任咗咧就郭龙斌 系。 同埋啊咩啊，做呢个特别嘅即系副主席， 嗯，即系其中边个啊？ 其中含义系咩咧？ 郭龙斌同边个？ 唔知喎， 未睇过。 今日我睇翻出嚟先，即系特别嘅副主席，即系特别副主席，佢指定佢两位做呢个嘅副主席，就冇过往咁多嘅副主席。 咁即系 嗱，如果你委任阿郭龙斌咧，就真系好，即系个意图有明显咧。郭龙斌啱啱落咗嚟个， 俾翻个位佢坐下啦， 地方首长 安抚下啦。 同埋咧，亦都为咗一样嘢，佢摆呢个棋嘅话咧，就两年之后，因为朱立伦讲过佢唔出嚟选总统，佢都话出嚟选啦。呢个咪郭龙斌咯，呢个意图非常明显噶啦。 郭龙斌就吴敦义噶啦， 应该呢两个噶啦， 即系都要揾人出嚟同蔡英文顶下嘅，因为佢自己顶输咗就好冇瘾。 系啊。 亦都輸咗機會，我估應該都 好大，好大，好大。 咁啊，不如揾個即係揾個受傷個冇咁嚴重嘅人出嚟啦。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喂，好啦，我哋唔講呢個豬流嚟啦。喂，我哋播首歌先啦，嚇。咁啊嗱，播一首叫做咩歌咧？出發嚇，咁啊即係呢個朱立倫嚇，咁啊上場啦，咁啊即係重新出發啦。咁呢首歌咧就即係一個台灣嘅非常之有名嘅女歌手黃韻玲嚇，咁啊呢首歌咧係嚟自呢個《帶我去遠方》嘅片尾曲。咁首歌咧就舊年嘅呢套電視連續劇舊年嘅。咁啊，咁我哋聽完首歌，我哋再翻嚟咧。Thank you.